比赛载入地图，魔法幻界。荣耀这个游戏的世界背景也搞不太清楚到底算是什么样的世界背景，有热兵器，有冷兵器，有魔法。荣耀大陆兼容的东西太多，所以这个对战地图是魔法幻界还是什么停车场之类的都是存在的。 方睿所选这图是一个用魔法幻化出的光怪流离的小世界，是他擅长的地图之一，这点林静言肯定会清楚，但方睿没必要因此弃用，他擅长的地图多了，林静言就算全透露给霸图，他们也猜不出这场方睿会用什么图出战，更不可能针对每幅图做练习，所以选图才是主场优势。 对方就算有了了解，也根本无法做出什么有针对性的部署。比赛开始，分居两角的角色开始移动。宋其英是一个从未登场的新人，除了年龄、职业，没有任何资料。虽然只有17岁，但方睿并不敢小瞧他。韩文清这赛季完，可就彻底打满10年了。他的日子这2年里，如果还不到头， 那就真该抓起来好好研究研究了。霸图需要新人逐步上位，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宋其英的这个年纪倒是相当合适，现在起打一打比赛，实战锻炼，继续成长，2-3年后差不多就可执掌大局了。虽然霸图有过走眼的记录，但是一个被重点培养为核心的选手，实在还是无法让人对他掉以轻心。 开局后，方睿采取了低调路线，迂回前进，战术走位。地图中有各种魔法光影，这些光影无法摧毁，有一些触碰的话，还有可能造成伤害。方睿对这地位上的魔法分布算是了如指掌，但如果选手对图教陌生的话，那打起来会异常艰难。个人战3场，星星三人的选图都相当有特点。 苏沐橙选了一副事物可摧毁的风景图，叶修选了一个干脆啥也没有的擂台图，方睿则选了一个什么都不可摧毁的魔法图。迂回走位后的方睿，在差不多接近正中的位置朝外瞄了起来，结果却没有发现长河落日的踪迹。也战术走位了？方睿略意外，这可是韩文清的接班人。 虽然说选手风格肯定会有不同，但若是相对接近一些的话，过渡起来总是更加轻松容易的。如果有可能，战队当然可以希望自己打得熟的核心风格能一直运转下去。 战士走位呢？有性格啊？ 看不到对手，方睿开始在公共频道进行垃圾话攻击，话出，对方还没回。 观众们都先面面相觑了，因为他们知道，宋其英并没有采用战术走位，他是朝地图正中去的，还未到，只不过是因为他实在是移动得太慢了一点，在无对手毫无骚扰的情况下，宋其英操作着长河落日拖拖拉拉的移动着，电子显示屏上给出了宋其英的主视角，大家可以看出他不停地转动着视角。 要说是敌方对手的话，不至于从一开始就这样吧？对手又不是可以随意传送到地图任意位置，双方相遇，最基本的时间是需要的。但宋其英就好像是提防着什么似的，就这样一直慢慢走。方睿的垃圾话攻击出现了，大家都在期待着他会怎样回应，结果石沉大海，他根本不去接这话。 咋了？不好意思说话。 新人很羞涩呀，这可不像霸图战队的风格啊。方睿继续在那儿贫，没有必要的话不需要回答，浪费时间。宋其英此时突然答复了一句：“哈哈，那你怎么又说话了呀？照理说你这句也不该答的，也是浪费时间啊。”方睿回道：“不，只是向你交代一下我的立场，再之后无意义的话就不会回答了。以上。”宋其英说。 是吗？那什么算是有意义的话呢？方睿问。问答：这个问题不算有意义，讨论什么是有意义的都不算有意义的话， 这真是太大的讽刺了。方瑞都快成说绕口令了，结果还是不答。 小朋友很坚决啊。 方瑞还不放弃。 真的不说话？ 方瑞说。 看来我必须思考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啊。 方瑞说。 晚饭吃了吗？ 观众们都急死了。这方瑞只顾得在这儿喷垃圾话。长河落日现在已经很逼近他的位置了，而且是迂回逼近。想战术走位人家的方瑞都已经要被人家战术进去了，结果他还在那儿表现垃圾话，一边废话一边不时操作。你当你是黄少天吗？冲拳。长河落日终于迂回到了让自己满意的位置，趁方瑞垃圾话正开心的时候，突然一记冲拳刺出。长河落日一个箭步瞬间就到了海无量身旁，拳头刺出，结果海无量却像早有防备似的一个翻滚，就绰绰有余地将这一冲拳避过，还在频道里敲上了两个字：呵呵。这个家伙，观众都无语了。原来方瑞早就已经察觉了长河落日的动向，却故意不用，继续用垃圾话装作注意力在这儿上的情况，引诱长河落日主动发动进攻。冲拳不中，宋其英也知道肯定是方瑞早有察觉，但是这种时候攻势已经发动，顺势再跟上两手看看效果，恐怕一般人都会如此做。但是宋其英却在一击不中后立即两个后跳，非但没有顺势抢攻，反倒做起了防御姿态。 哎呦，小朋友的胆子有点小啊，没有吓到你吧？ 方瑞又在公共频道里扯着，但心底里其实是暗吃了一惊。他知道宋其英迂回过来偷袭，做了防备，所以也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就等对方一击不中后强行继续抢攻的那一下。结果这宋其英一击不中后居然就立即后跳退开了，这让他的一番计划付诸东流。是这家伙真的胆小所以歪打正着，还是他看破了我的意图？方瑞心中不由地想着。两人的角色当然也不好就这样保持三个身位格的距离不动，看对手退缩，方瑞终于下决心出手。海无量一拳挥出，一个低阶技能气波弹起手，攻击加骚扰一下，后续攻势跟着就上。结果这一气波弹，长河落日不闪不避，身形一沉，含胸拔背，左手护胸前，右拳停腰间，动作很快完成后，架势立时定格，仿佛一个绝对静止的雕像。海无量这时气功弹后续攻势已上，但立时看到长河落日不避气波弹，硬吃后摆出这么一个架势。我去！方瑞顿知要发生什么，连忙想调整时，那右拳已经伸出，平凡的好像普通攻击式的一拳，但方瑞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海无量接着准备的攻势在这一拳面前瞬间就被瓦解，可见这一拳判定的强力。再然后拳头印在了海无量的前胸，尽力一吐，海无量直接横飞出去，霸皇拳。看起来普通，其实蕴藏着极大力量的一拳。臭小子！时常阴人的方瑞却被对方反摆了一道，心下很是不忿。但是对方这一击算是阴人吗？堂堂正正挥出的一拳，还有比这更加不加修饰的攻击了吗？结果这不加修饰反倒成了此时击碎方瑞海无量那一团铺垫设计骚扰后招等等包含着太多复杂东西的攻势。一力降十巧，意识到这一点，方瑞冷静下来，自己应该仔细和这对手周旋，要看清楚他的一举一动。拳法家长河落日，气功师海无量，两个同系职业就这样斗在了一起。最终到底还是方瑞的实力更高一筹，顺利将长河落日击杀。但是此时他的海无量生命也已经不多，只有 14% 了。结束比赛的一刻，方瑞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觉得有点闷热，这一局赢得可不是很轻松。 在比赛席中略略回味了一下这场比赛后，方睿这才出来准备下场，不经意间却看到赛场正中宋其英正站在那儿朝自己这边望。 干嘛？ 站在场子正中摆造型给大家围观呢？方睿疑惑着，继续迈步朝下走着，突然就见宋其英快步朝自己这边走了过来。 是要找我？ 方睿疑惑了一下后停下了脚步，等了宋其英走过来，朝他伸出了右手。方睿疑惑地和他握了握手，然后听到的就是一句： 谢谢前辈赐教。 哦， 方睿没多说啥，他觉得宋其英应该还有别的话说，结果没有了。说完这句，宋其英就回头走回去了。方睿目瞪口呆，正巧裁判过来检查比赛席，随口对裁判说道： 这孩子咋了？ 怎么 跑来干嘛？ 哼，握手道谢，正常比赛礼节啊。 裁判淡淡地说。方睿一怔，确实赛前赛后握手本该是有这样的礼节，但现在大家也没那么讲究，一般赛前互相握手致意一下，团队赛后团队互相再握一下也就算了，个人赛或是擂台赛都省得赛后还跑过来握一下手的步骤，结果这孩子却坚持过来和方睿握了一下。 难道我这一场给了他大启发？ 方睿思考自己在这场比赛中有什么深度之举，回到选手席后立时迫不及待的叶秀吐槽： 这孩子和韩文清真是一点也不像。 是啊， 叶秀点点头， 更像张新杰一些。